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起，首都文明办面向社会征集《美丽街巷我的家》摄影作品，展示背街小巷整治过程和崭新面貌。活动将评出200幅优秀作品，参与官方的展览展出。获奖者将优先加入文明北京拍客摄影组织。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昨晚闭幕，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专场作为闭幕演出和观众见面。今年艺术节持续58天，演出平均上座率保持在 90%， 10个夏令营共迎来966位小营员的参与。首次举办的朗诵吟诵夏令营在开始招生一个月即爆满73人，名家讲堂活动有4000多人聆听。广东歌舞剧院舞剧《沙湾往事》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这是一部同时具备民族气质和现代气质的舞剧，将中国舞和现代舞的表现力很好地融为一体，以肢体讲述音乐的故事，以音乐讲述人生的故事，以人生表现历史和现实，这样的舞蹈语言是无声的诗，是看得见的感情。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部剧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作品中大量高难度咏叹调对演唱者音色和风格的把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今晚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今天起，20项公安交管改革措施在全国推行，其中车辆异地迁转、档案电子化转递等措施将令更多车主获益。请听报道。 今后小型汽车、货车和中型客车可以跨省异地检验，申请人可以直接在车辆登记地以外的省份验车，申领检验合格标，不用再往返登记地办理委托检验手续。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王强介绍， 改革实行之后，驾驶人开车到了什么地方，发现到检验期了，可以就地直接去向车管所申请检验，所有的检验信息全国都联网，特别是小车6年之内2年一次检，也都是在任何地方申请可以领取联检标志。 同时15个城市试点车辆异地迁转档案电子化网上转递，包括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杭州等城市，北京和上海不在首批试点范围。对试点城市间的迁转车辆，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转入地车管所办理，不用再到迁出地验车和提取纸质档案， 不需要跑2次，不需要验2次车，只要1次验车通过。同时呢，对全国要求，这些车管所转出来的档案只是电子档案，非试点的省份都是要认可的。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总结试点逐步在全国推开。 今年6月，公安部在全国推出4方面20项交管改革措施，36个城市已率先推行申请材料减免等窗口改革措施。目前各地已减免身份证复印件等申请材料1900多万份，交管12123网上用户超过2亿，已覆盖我国一半以上驾驶人，累计提供各类服务8亿多次。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比较明显。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如果一个演员演反面角色演得特别好，你会不会恨他？ 我会恨他。 为什么？ 有时候恨得牙根痒痒，就是你这种小三儿怎么还不死 啊、嗯？那与此相反的就是最近抖音上火了很多的视频啊， 嗯， 《延禧攻略》里面的皇后跳楼自尽了，结果很多人对着电视喊：“皇后娘娘，您不能跳啊！” 就说明大家入戏都非常的深。 我已经分不清现实和 没有我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吧？ 没达到啊？ 没有，完全没有。 那最近《延禧攻略》里另外一个演员，他名字叫王茂磊，可能大家知道的不多，但是要说他演的这个角色的形象，可把很多人啊都气坏了。 王茂磊前一段还来到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没错， 做客了演艺群英会。 他演一个太监叫袁春旺。 哎呀，这袁春旺非常遭恨。 结果呢，很多人都到他的微博底下留言去骂他。 有他伤害他个人的这个名誉啊，甚至是自尊的这种语言，要不他不会关呢、 啊、 比如说就是我一看到你我就觉得恶心、嗯、你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就这样的。那没有办法，不堪忍受这样的辱骂，然后这个王茂磊就把自己的微博给关了。 骂声如潮、 嗯、 啊，这是一个演员在演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之后应当收获的评价吗？ 这个怎么说呢？一方面说他这个角色塑造成功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很多观众或者是听众啊，就是深入那个，他自己深入那个角色没有抽离出来，所以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你往回倒，好多老的电影演员，我们看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里的反面人物，他们也遭到过类似的这种伤害 啊。那某些观众这么多年来了，难道智商没有点提高吗？ 不是智商没有提高的问题啊， 他分不清现实和虚拟啊。 就是影视作品确实是会感染人，有强烈的代入感，尤其是以前可能影视作品还少，那么这种鲜明的情绪可能影响的更加持久。和王茂磊前后脚关微博的还有一个周海媚，就是她演的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因为饰演天后也是特别遭恨，嗯，大家也都骂她。周海媚没有办法啊，也是非常这个委婉的表示，那我还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现在退出吧。 不， 我就关了微博。 米夏，这一点我和你观点不一样。 嗯 啊，我得鲜明地摆出我的态度来。我觉得这些留言的观众以后就这水平还是不要去看电视剧了吧，电视剧都看不懂，是不是对人家演员进行人身攻击，这难道是正常行为吗？ 你这种说、啊、 我觉得应该重新去补课。 你特无力，这种你知道没有办法 啊。 嗯， 你可以恨一个角色，对不对？那你还恨一个演员？现在是2018年，什么高科技咱们没见过呀，对不对？再说了，你要去一个人的微博底下留言，你首先不得关注一下他呀，然后找到他呀，找到这个他发的一句话呀，或者是一个什么微博，然后再找到评论，再去留言，有这么多步呢，是吧？脑子去哪里了？ 你这说话说的特官方，你知道吗？特别像一个那哥们，我们隔着辈儿老师，你觉得吗？ 嗯， 就是如果你是个公众人物，你是个演员，那你选择演一个负面人物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你演技特别好，你在就是观众当中你就树立了那么一个反面形象，就有可能去骂你。 我可以不关评论，就是他们俩其实不应该关评论，因为人家知道，就演员圈内都知道，人家针对的是你这个角色，你关评论就有点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啊，是吧？ 我们老师就里外都打了。哎呀， 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有一些演员演这反面角色，确实在当时也是让人恨之入骨。 咱们穿越啊，穿越到上个世纪1945年，那个时候啊，大型歌剧《白毛女》公演了。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陈强先生扮演的是黄世仁，后来呢因为扮演这个角色，陈强先生就成了恶霸的代名词了啊。解放之后，这个《白毛女》被拍成了同名故事片，陈强老师继续出演黄世仁一角，几乎每一场演出伴随观众对喜儿同情的哭声，然后台下会掀起一浪高过一浪愤怒的呼喊， 打倒恶霸地主， 打倒黄世仁啊！甚至有时候把那什么菜叶子呀、西红柿啊，都丢到陈强老师身上、 为什么没有丢鸡蛋呢？因为那时候鸡蛋很贵。 陈强老师其实原来啊特别不想演这黄世仁， 特别不愿意， 人家都已经预料到了，他一再哀求导演，他说导演呢，你看我还没结婚呢，我演了黄世仁，谁家的闺女肯嫁给我呀？ 对，你要说放在那个时代还是可以理解，因为大家看到的文艺作品都比较少，是不是？ 但是后来陈强老师啊也娶妻生子，有了陈佩斯什么的。 在一次演出的时候，台下有一位战士看到台上喜儿那个遭遇啊，就想到了自己的姐妹饱受地主的欺辱，咔嚓一声把这个枪子儿上了膛，瞄准了台上的陈强老师。幸好班长发现了，及时夺下他的枪。你说这个角色演得不要太好啊，差点让自己命都丢了。 嗯，就是角色塑造的成功啊。 哎，所以说演反面角色有多么大的风险。 还有一位大家也特别熟悉，这就是我们最近已经提到的《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的饰演者李明启老师。 哎， 李明启老师演这容嬷嬷确实是遭恨。 天亮了，睡够了，我们又可以开工了。是谁派你进宫来的？说，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的？说。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了。如果你强硬下去，我们就跟你卖了。 哎呀，当时那小燕子紫薇哭的呀，一声声都牵动着屏幕外观众们的心啊。她一心护主，可以说干尽了坏事，因为演了容嬷嬷，这个平时特别开朗特别有爱心的老太太，在生活中啊也遭遇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冷眼。 比如说有一次她打出租，司机说，你是那个演容嬷嬷的吗？ 是啊。 哟，早知道一开始是你，我就不让你上了。 你说这哪想得到啊、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 就是一想起他就想起容嬷嬷的坏了、 就是、这个演员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了，他就是那个反面角色，或者说他演的那个角色的一个代号。 只能说他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深入人心， 就一看到他就能想起他拿小针扎那个小燕子紫薇什么的。 这样好也好啊，这样不好也不好。好呢，因为演技得到了公认，对吧？不好呢，你说他以后的戏路会不会受到影响啊？就是演反面角色的，很多人都演反面角色。你看那个冯远征， 不过冯远征老师他后来演了很多正面角色，他没有被定型化。咱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和梅婷演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是关于一部家暴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啊。当时他演里面的安家和，是吧？疑神疑鬼，控制欲极强，动不动就对梅香南拳打脚踢。 我知道你在给谁打电话，而且是个男的。你想让他干什么？ 嘉禾，你误会了。 灿灿，我没有误会。我给你打了100多个电话， 打我，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打你，是你逼着我要动手的。 安江，你松开我。 宋楠。 安江，你要干什么？你松开。 你在给谁打电话？你告诉我。我求求你，小楠，你爱他吗？是个男的，你告诉我他是谁。 你松开我。 小楠。 哎呀，演完了这部剧之后啊，冯远征没少受罪，自己的车无缘无故就被扎了胎了啊！路上呢会遇到有人警告说你不许再打，没停。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能把身边的人抱以太高的期望，有的人是分不清现实和虚拟的。 这样的人他往往特别有正义感，你知道吗？就是他一看见这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会警告你。 我觉得他分辨，我觉得他缺少分辨能力，基本的是分辨能力。 是缺少基本的分辨能力，但也富于正义感。你也不能说你刚才说。 这是一种三岁孩子的情商。你比如说看小猪佩奇，是不是听到那个声儿，你再听到可能是一个配音演员配的这个声儿，他都会说诶，小猪佩奇，他就分不清。 我觉得你说人是三岁孩子的情商，这也不客观。 好了，就三岁半。反正没上学。 行，我搭档反正特别不待见这一款啊。 啊，但你说啊，其实对演员来说，他以后再演其他类型的角色还是挺难的。首先呢，就是导演呀、啊，包括投资方啊，得认可，是吧？另外呢，他也要有足够的这个表演能力，才能够突破自己啊。因为原来观众对他有一个既有的形象定位在那里摆着了。 确实，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束缚 啊。你看这个另外一位演员也非常有名啊，孙红雷。啊，孙红雷原来演的形象大家都看着都怕， 黑社会的、 对不对？但是你看他演了潜伏之后一下子那感觉就变了， 就扭转了自己的这个既有固定的形象。 所以就是对于这样的演员，他们特别需要好的作品，好的导演，或者是好的这种影视公司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啊。 但是还有一种演员是因为外在形象的原因，就是他长得吧， 陈奎安那种， 就是他长得就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正人君子啊，就是长得会比较邪比较酷啊，比如说杜旭东，我说大宅门，说神医喜来乐里头那个坏人，大家可能就想起来了啊，他经常在影视剧中饰演反派角色，哎呦那好吃懒做，然后欺软怕硬，见利忘义，贪生怕死，所有缺点一应俱全，就是让你看着就恨得牙根痒痒。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各种电视节目综艺节目中其实看到过他，哎呀特别的温柔和蔼啊，但是他就是塑造了那么一个形象，导致他的生活当中他女儿都跟着抬不起头来，在学校就被人戳脊梁骨说汉奸的女儿，你看这就自己的这个事业，自己的演艺事业给家人带来了无端的这种烦恼。 但是你想啊，这些演员之所以塑造的这么好，他没有做功课吗？他没有体验生活吗？他没有去好好的揣摩这个角色的心理状态吗？那是不可能的。打个比方，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李明启老师，他为了研究这个容嬷嬷的心理状态，一宿没睡，连夜看剧本啊，就是当时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啊，写了《容嬷嬷小传》，因为演员都要写这个人物小传哈、啊。底层出身，丈夫死了，极度悲伤，孩子呢又夭折了，入宫当奶娘，用乳汁哺育皇后，所以皇后是他最看重的人，豁出老命，不管干什么都要保护皇后。所以他的这个坏，李明启老师说，我不是演我自己，演员应该是橡皮泥，应该有可塑性，所以他演出的这个坏都是有理由的。 所以作为观众来说，我们在一部影视剧中深入的去体验这个情节，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这部剧当中，我觉得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也像我搭档说的一样，这是作品，这是虚拟的，这都是假的，演员塑造了角色，我们对于角色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不要迁怒到演员身上，我们要及时的抽离出来。 我看到一个评论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叫做如果你想骂一个角色，那你就去赞美这位演员吧。啊，我们不提倡网络暴力，不能在人家的微博底下留言，用恶毒的言辞，不文明的语言去攻击他以及他的家人。 大亮，我觉得你说话越来越像老干部了，赶紧喝一口枸杞茶。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最近大家一直在追剧啊，办公室里头、食堂里头、饭桌上都说什么宫斗剧，《延禧攻略》呀，啊，《如懿传》啊，追完了这个看那个，有的觉得前面那个好，有的觉得后面这个棒。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位这两部剧都在追的陈女士，我们听听她对这两部剧的评价。 陈女士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最近热播的《延禧攻略》《如懿传》，你都看了吗？ 啊，我都看了。我看完《延禧攻略》之后，就开始看那个《如懿传》。 这两部戏，您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我是在没有任何宣传介绍之下呢看的那个《延禧攻略》，看完以后真的特别好，就它画面很唯美，服装也很精良，然后剧情安排的跌宕起伏，重要的是它启用了这些新演员，我觉得于妈还挺有胆量的，但是演的吧还真不错。然后我又看了我期待很久的《如懿传》，可能因为心理值这个已经提高了吧，我看了真的让我有点失望。 比如说呢？ 比如说，首先因为我觉得《延禧攻略》在《如懿传》之前播放，可能对他的是致命的一刀啊，因为他们演的这个都是同一个时代的故事嘛，都是乾隆年间的后妃的这些故事嘛，所以这个有些剧情呢，就是大家已经通过《延禧攻略》了解了，所以从剧情上来讲，这部戏已经不占先了，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都是宫斗嘛，斗来斗去， 对对对对，而且大家对于这个继皇后之前已经看过了佘诗曼的表演，所以大家肯定是会有带着这种对比的心态。对于这两个演员就纯粹要看他们的演技了， 就是你的预期比较大，再加上呢可能编排上面没有占到优势，在剧情上面呢有没有什么新意了，所以说你觉得很失望。 是的，我看《延禧攻略》我一集连一集看，我甚至都忘了喝水，但是我看《如懿传》的时候，我居然看了一集还没完，就看了大概十几分钟我就困了，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 因为那可能是前些日子太累了。 不是 是吧，付出太多了，现在扛不住了。 我觉得不是，就是因为《如懿传》它确实画面也不是给我们感觉特别美，它的道具就是比《延禧攻略》要差很多。 说到这个道具，哪些道具让你印象最深刻？ 就是它的地毯，我觉得地毯特别像咱们以前去那个农家乐的那个那个红的那个塑料的、 啊、 然后之前我记得还看过它那个有荷花、我仔细研究了它荷花好像也是塑料的， 网友说是 P 出来的， 那后来可能塑料都用不起了就开始 P 了吧。另外就是那就只能看演员的演技了，但是周迅的演技我觉得没有突破，在这部剧来讲大家可能觉得这就是周迅，而不是在演如懿。 刚才你用了一个突破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表演，就是他是类型化的演员是吗？ 我觉得是，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脸他的笑都好像是在画皮演的那个画皮的那个样子，好像不像是、包括他可能稍微的有一点小心思你就觉得那是画皮，那不是如懿传，然后慢慢觉得哦，这原来是周迅，你就忘了他是如懿。霍建华就更是了，霍建华演了那么多的片子之后，他的脸已经太多的标签了，所以你很难把他融入到这部剧当中。可能我觉得这部剧失败也失败于选择两个就是大家太熟的这个面孔吧、老演员要想在这种剧当中突破可能很难。我开始以为这部戏会做一个配音，因为在宫里嘛，皇上选的那些妃子那些争奇斗艳，肯定声音嘛也都是莺声燕语嘛，很好听嘛，然后周迅那个声音突然在那些女生里出来就简直太奇怪了、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比如说一个情节举个例子哈，就是都去给董洁皇后请安嘛，然后呢就是皇后说那你们都跪安吧，然后就是一群莺声燕语是特别好听，然后突然出来周迅说是，然后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就是觉得这后宫的嫔妃当中怎么会出来这样一种声音呢？那皇上如果当年真是乾隆听到这声音，那他能受得了吗？我这有这个担心。 您多虑了，听不到。好，那这么说来，难道《如懿传》就一无是处吗？总有点好看的地方吧？ 好看的我觉得可能其他那些演员，就是你觉得比较新的面孔，那些新出现的演员，他们的那些演技我觉得还是可以得到绽放的，至少你不知道他以前演过什么，你也不会在他明显的脸上看到那么多的标签和烙印、 哦、 你就会完全觉得他是在演戏中的这个人，哎，你可能觉得、还是挺好的。 这个贤妃啊，如懿旁边的两个这个丫鬟宫女 对，宫女没错， 演得不错。 正戏旁边那个宫女真的，我觉得比她要出彩。 嗯、 然后另外高贵妃也不错，高贵妃比《延禧攻略》里面的高贵妃可能会，我觉得大家更能接受一点。 嗯，好，谢谢陈女士的大胆的尖锐，非常带有批判精神的分析，谢谢您。 哦，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哈， 也不代表我们节目的立场。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您。好，再见。 再见。 刚才陈女士的观点啊，仅代表她个人的看法，我也往回掰一掰。我觉得，《如懿传》还是有自己好的地方。诚然，她可能用了这塑料荷花啊、这个把1000万都给了这个，把一个亿都给了两个演员啊。那其他的服化道方面的投入可能是比较少的。 把1000万都给了服化道和编剧。 但是我觉得就演员而言，周迅的表演包括霍建华的表演还是有值得点赞的地方的。说这个周迅的嗓子是硬伤，我觉得也未必，我听着就没觉得那么的刺耳，反倒觉得挺真实的。 我是觉得在剧情上面呢没有那么多的套路了，就是延禧攻略更多的就像打怪一样，如懿传呢它更多有这种情感层面的这种铺垫和设计、所以可能更适合老干部看吧。 我觉得如懿传更加的深沉 啊，所以呢延禧攻略啊更加适合小女生看，是吧？服化道也很漂亮，每一集的这种情节也很紧凑，对于我们这种经历了风花雪月但是现在呢 已经有心无力的人， 已经进入这个风烛残年的人来说啊， 搭档，你对自己的定位还非常准确吗？ 看看《如懿传》，可能更加能够体会人生和爱情。 你看我搭档转而投向了这个《如懿传》啊，好， 好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先说到这儿，下半部分呢要和大家说一些经典的电视剧，他们都和两个字儿有关， 京味儿。 好，朋友们，稍后见。 人如水，岁月如茶，越泡越沉香，越久越绵长，越喝越难忘。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受外事活动的影响，今天下午机场高速东三环北段、东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三里河路等道路将频繁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尽量避开上述道路通行。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说京味电视剧吧。其实最近这些年京味电视剧特别少，你发现没有？ 刑满四合院这是去年播的，上次节目我们预告了一个叫 芝麻胡同， 哎， 这刚拍完还没播。 对，这两部可能是这两年有的。 嗯，你看最近这些年啊，这些烧钱的戏倒是挺多的，是吧？但是确实反映咱们这个老北京人生活的，或者说新北京人生活的戏，反而叫好叫座的没有太多。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京味电视剧。 哎，咱们往回穿到上个世纪80年代。话说1985年，有一部28集的电视剧和大家见面了，非常的经典啊，《四世同堂》。这是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电视剧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原著的思想内涵，还有那种悲剧的色彩， 人物非常的生动和丰满，很多角色大家都记忆犹新。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主演啊，有邵华、郑邦玉、李维康、周国志、李婉芬。大家还记得李婉芬饰演的角色吗？大赤包是吧？ 这四世同堂啊，其实反映的呢是这个清末民初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在1989年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那五》，这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八旗子弟几十年的坎坷生涯。里面的主演有很多相声演员，冯巩啊、牛群啊，也有主持人，后来的主持人倪萍啊，当然还有一位跟我们的另外一位搭档同事啊同名同姓的演员叫张帆。 哟，张帆还演了 啊！当然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有林连坤老师的旁白，还有胡松华老师的主题曲，他都是非常地道的北京话对白，那种胡同的场景啊充满了浓浓的京味，也让我们北京的观众特别的有共鸣。 对，到了1990年有一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播出了，那当时播的时候啊是万人空巷啊，叫做渴望，也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旋律，这是他的主题曲。 现在不怎么说了，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说，哎呦你看他那头发跟刘慧芳似的，是吧？就慧芳头，你记得吧？ 除了刘慧芳啊，宋大成也是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 还有一个大家小白脸王沪生，是吧？ 从这个戏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到一种苦涩啊，一种苍凉哈、当然里面有很多爱情，那种爱情呢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有的时候呢是发自内心勇于去争取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勉强，勉强来的都不幸福。我们也特意选了一个片段， 对，里面呢韩英老师演的这个王沪生的妈妈啊，不是这个，她实际上是王沪生的妈妈啊，她演的是刘慧芳的妈妈。哎呀，当时她的这个北京话特别的地道，那种台词我们听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的熟悉。我们选取了《渴望》这部电视剧的第一集啊，这个韩英在对刘慧芳说，宋大成的心思你看出来没有啊？在这一个段落当中，这一部电视剧的主要角色都出现了啊，有这样几个人物，有刘慧芳、刘慧芳的妈妈、宋大成、月娟，这几个人物都出现了，我们来怀旧一下。 慧芳啊，这终于又停了，这儿大成来了，别忘了让他拿回去休休。 哎， 听见没有？ 哎，听见了。三天两头的出毛病，扔了算了。 扔了，说得轻巧，那是你姥姥给我的陪嫁， 那更不能留了，四舅。 你甭在那气我，还不快过来摘韭菜，一会儿大成就来吃饺子。 妈，也亏得人大成老实，要不您这饺子谁敢吃啊？一大堆活还等着人家呢。 哼，换了旁人我还不稀罕呢。你爸倒好，早到了去了，偏有一个妇道人家拉上你们姐儿仨，义嘛，你看我那么爱求人呢。你弟弟好不容易顶点力了，嘿，可倒好，一阵锣鼓口号给打发到东北建设兵团去了。你还别说，还亏着人大成心眼好，时不时的帮咱们一把。 那咱也不能总麻烦人家， 你还不是礼拜天呢。哎，慧芳，大成那点心思妈早瞧着了。 妈， 妈怎么办？妈还不是为你好。你要是觉得害臊啊，咱就托个人，正经八里人的递过个话去。 您又来了。 爷， 回来了。 一天里咋咋呼呼的，怎么才回来？ 我又怎么了？就知道挑我的不是。 满世界疯。又上哪儿去？ 都远着点啊，省得您见了我心烦。 早早晚晚让你们俩给气死。 妈，您就爱瞎操心，操心可少白头发啊。 说真格的，你觉得大成怎么样？ 好啊，老实厚道能干，又有眼力劲儿。 哼，我看人家对你呀、也真够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 学老三爹学的呗。 甭跟我打岔，妈就要你一句准话，你们俩这事儿究竟想拖到哪一天？ 不急妈，我还想多伺候您两年呢。 不急，都二十好几了，赶上过去早该抱上孩子了。 慧芳，慧芳， 今儿怎么了？ 慧芳， 哟，月娟呐， 干嘛？ 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哟，瞅您说的，人家倒是惦记着您呢，就是见天见的瞎忙活。这不明儿歇班，我想让慧芳陪我到街上买块裙子料去。赶明我还想坐起来呢。 来，喝一碗，特凉。哟，慧芳可去不了，待会大成要来备料石头房子。 行了，我自个儿去吧。 哎，月娟 啊， 买完东西回来吃饺子啊。 哎，大妈，就怕您没背着我那份儿。 这丫头，大妈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慧芳，送送她。 哎，送了，我自个儿走吧。 哎，想着回来啊。 嘿，大成，干嘛去啊？ 哦，月娟，哇，这么现活人是哪家的？ 找对象去呗。你呢？ 我啊，哼，这不是那慧芳家房漏了，拉的料苗给他磨磨。 真够雷锋的。嘿， 听完这段感觉我们都年轻了，看这戏的时候 没有，我还很小， 是不是？ 嗯， 那时候你喜欢宋达成吗？ 不喜欢。 喜欢王沪生吗？ 我那时候还没成熟， 那时候还不懂爱，对不 对？ 对， 那时候我还不大懂爱。 那现在我问你， 嗯， 宋达成摆在你面前，你会选择他吗？如果你是刘慧芳， 我会的。 受过伤就会了是吗？选择一个你爱的，还是选择一个爱你的呢？ 嗯，要现在选啊，我爱的就是宋达成。 啊，你喜欢这款？ 我挺喜欢这款的，这男的我觉得吧。 跟他妈说的一样。 对呀，啊，看着看着就顺眼了。 嗯，这日子是过出来的是吧？ 对。 但是呢，很多现在年轻人不像你这么想。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像我这么想。 哎呦嘿，说的好像多老实的。 哦，是。 你看现在很多人家里人都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啊。 嗯 啊，不是说身边缺少宋大成这样的人啊，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他心动的人。 其实你怎么说也不能强求，人家活着一辈子，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我喜欢的呢？是吧？ 现在来看，渴望是不是还有一点现实意义啊？ 当然有现实意义了。 你喜欢的能跟你在一起过好日子吗？ 那是我对我的心负责，我要找一个我喜欢的。 路遥才能知马力呢。 那谁知道啊？现在帅不帅的，之后什么样都不知道。所以我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先，这叫什么呀？这叫随心所欲不逾矩 啊！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我懂你的意思啊！你不听老干部言，你看吧啊！来，我们接着说后面的电视剧。到了1992年，有一部戏啊，那也是火遍大江南北啊，孙淳、宋佳、葛存壮、许晴还有王志文演的。 哎呀，一说到这几位主演，大家就知道了啊。黄城根儿这部电视剧一共是30集，刚才我搭档说了，首播时间是1992年啊。 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在北京一个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面，有一座四合院，人称金家大院，主人呢是老中医，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呢有很多人啊认为他的医德非常好。但是呢他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这故事啊也就由此展开了。 时间来到了1994年，又有一部电视剧啊和我们见面了，叫过把瘾，主演是王志文、江山、刘备、赵亮、史可。这也是根据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永失我爱，无人喝彩啊改编的。那江山和王志文饰演了一段经典的爱情故事。 哎， 然后那个歌啊，大家也特熟。 就是啊， 嗯， 你看那个年代的知名的电视剧啊，除了电视剧火了，演员火了，一些歌插曲啊、片尾曲啊也都火了。 嗯， 你刚才说的《四世同堂》《渴望》，再加上这《过把瘾》《糊涂的爱》，是吧？嗯，很多人呢看这电视剧就想到那歌，想那歌呢就想到那些演员和那些形象。再往后放啊，我们跨度大一点吧，2000年那会儿，这个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大难的问题。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一家子几口人啊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面。后来生一孩子，在哪生的呢？他们那个房子 在医院 中间有一棵，中间有一棵树，在那怀的。 你什么意思？在树上生的呀？ 在树边怀的啊， 那是在树边怀的。 所以孩子呢叫小树， 嗯，树底下怀的。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编剧的一个独创啊，就是老百姓。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来源于生活， 肯定是有实际的原型的， 嗯， 是吧？这一家子几口人啊，我们算算，老妈妈，三个儿子是吧， 嗯， 还有两个女儿，这是六口人， 一共六口人。然后呢眼瞅着这贫嘴张大民就要结婚了，是吧？结婚就得找地儿住啊，这六口之家又得添上一口。 而且呢这两口子还得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那这几个人啊，这几张床或者说这床不够怎么添置怎么摆放，哎呀这张大民啊就花了心思了。张大民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在这个家庭会议上啊，他是逐个征求意见啊，拉拢该拉拢的，安抚该安抚的，当然有的呢属于这个软硬不吃的，那我也得弹劾你是吧，我要力争我要把这媳妇儿娶到家。我们来听听聪明的张大民是怎么说的。 这个事儿呢是这么回事，我跟云芳呢本来打算再过仨月再结婚，可是我有点等不及了，水也不是一下子烧开的，一不小心烧开了呢咱就得灌暖壶了。哎，把它灌到暖壶里头盖上盖儿，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您说是洗脚咱还是沏茶随咱自个儿的便，可是我把这暖壶灌好了，我找不着搁暖壶的地儿，我撞遍了东南西北墙我找不着这地儿。 哥你就别说那么多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吧。 下下礼拜16号。说实话我现在是啊见着个旮旯我就发呆，我老琢磨着能不能住进去。跟您说我们厂子旁边啊有一个破集装箱，我琢磨它有些日子了，要不是因为它沉我搬不动啊，我今儿也就不在这儿跟你们废这吐嘛。我跟云芳准备在咱们家里屋结婚，那你们五个人呢就只好睡这外屋了。你看你们有什么意见？反正妈没意见啊，就看你们的。我跟云芳也没意见，要不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是吧？哎，大雪，你想说什么？不是，你是不是反对我结婚？ 结婚就结婚呗，这院里结婚的多了，谁新鲜呢？到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 妈，您这孩子， 甭管他，说你的。 哎。哎，大娟，你是不是也反对我结婚？ 我不反对，我凭什么反对啊？ 你心里头有话，我看出来了。 我第一个女朋友要是不吹，我准能赶在你前面。第二女朋友要是不吹啊，还能赶在你前面。第三个女朋友要是……哎，行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 哎，别，你要有我先紧着你啊， 哥。你就别跟我客气， 就是的，瞎客气什么呀？ 大娟，你算是那天那柳柳谈了几个了？ 六。 别着急，慢慢挑挑啊。 着急有什么用啊？住哪儿啊？ 你也别挑花了眼。 谁挑上我谁才是花了眼呢？ 不过挑仔细点啊，对谁也都没坏处。 哥。我那边先挑着去，你呢抓紧时间结婚吧。 老三，你是挑萝卜呢还是挑冬瓜呢？ 妈，我呀挑苦瓜呢。 早晚挑个瘪茄子你就踏实了。 哥，哎，咱家地方你随便挑，挑剩下的是我们的。哎，实在不行啊，我和大国上厨房睡去。哎嘿，这有什么呀？你洗你的吧你。 哎，大国，你也说说你反对不反对我结婚？ 谁有资格反对你结婚呢？我觉得除了你的情敌没人反对你结婚。你这是此地有银三百两，兜那么大圈子干嘛呀？你确实应该占一间屋子，可是我就想知道你让我睡哪儿。 大军大国出来住怎么睡啊？ 嗨，这我早替你们想好了，你说我能白白的睡不着觉吗？啊，妈，咱们总的原则是少花钱多办事，做到增加一个李云芳，不添一件新家具。哎，我呀，除了把这东西啊都摆对了地方，关键我是留出来这个人待的地方，我尽量做的一碗水端平。除了云芳，咱们都是一个妈生的，对不对？ 快说，说完完了，不让你兜圈子，又兜了一圈子。 哎，妈，我就说了啊，您看看，这个